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8月5号上午，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，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，中国选手朱亚明准备第五跳，他在第二跳就找到感觉了，以17米41刷新个人最好成绩，此后两跳他都过了17米。 赛前我都有战术的规划，第一跳的话对我来讲是要一个稳定的，然后下一步的话就要把板往上跑，速度往起提，然后技术再进一步一点点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。第三跳的时候跑得太快了，以后呢没有能完全驾驭我的速度，导致那一跳的感觉不是太好，所以第四跳呢我改变了战术，跑得比较柔和，比较放松一些，但是没有速度，三一跳也是无法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的。我在第五跳紧接着要马上把战术改变回来，要速度，要板，要技术。 微妙之间寻找到最佳状态的朱亚明开始了第五跳， 不错啊，这一跳 他在离踏板线0.6厘米处完美起跳，跳出17米57，成绩一下来到了第二位。最终朱亚明凭借17米57这个成绩获得了亚军，创造了中国选手在男子三级跳远项目当中奥运会的最好成绩。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方耀庆17米01的成绩获得第八， 这个成绩在17米57。 朱亚明1994年5月4号出生于内蒙古鄂伦春旗大杨树镇，2013年考入沈阳体育学院，2015年11月进入辽宁田径队，2016年获得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三级跳远冠军，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他获得冠军。17米57，距离亚洲纪录仅有2厘米。中国田径名宿邹振先曾创造过17米34的亚洲纪录，这个纪录保持了28年，一直到2009年才被河北运动员李延熙以17米59打破。巧合的是，原来邹振先的记录就是在东京国立竞技场，也就是现在的比赛场地新国立竞技场前身创造的。这是中国男子田赛在奥运会赛场的第三枚奖牌。此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，朱建华曾获得跳高铜牌，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董斌获得三级跳远铜牌。 这枚银牌不仅是对于我，更对于我的团队中国田径是一次小小的突破。中国的三级跳远一直在处于世界一流水平，但距离国际顶尖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。之前的话我的前辈董斌也拿到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，今天我比较幸运以17米57的成绩拿到了银牌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。我希望我们中国田径会越来越好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数字贸易新动力， 全球贸易新格局。 9月3号到7号，9:30到17:00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、交通、外语，府中心之声、双澳之声、京津冀之声、北京广播网、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。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，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。 来吧，我在福茂会等你。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这一刻，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。 这一刻。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。 2022年冬奥会会徽“冬梦”以汉字“冬”为零。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，正式对外发。 看，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；听，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。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。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，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。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。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。 亿万个心愿交织，汇聚成同一个梦想。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、非凡、卓越的冬奥会。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，详询400-678-987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